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林郑月娥建议重组政府架构，提升管制效能，美国时隔4年再度公布核弹头数量。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0点到9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62团报告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62团紧邻霍尔果斯市。4师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流调、环境消杀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4师第4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其中提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认为重组可以采纳以下方向：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将分散民政事务局的文化事务和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的创意产业和旅游统整起来，推进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分拆运输及房屋局，让这两大政策范畴可以获得更专注的高层领导，特别是令新设的运输局可以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重组民政事务局为青年及地区事务局，为促进及支持青年发展提供一站式平台。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延庆赛区小海坨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顶地区出现降雪天气。详细情况来连线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石佳琪。佳琪你好。 主持人您好。 来介绍一下延庆赛区的天气情况。 好的，受短波槽和切电线影响，10月5号的夜间至6日白天呢，出现了小到中雨，雨势平缓。5日夜间为降雨最明显时段，平均降雨量达到5到10毫米。那冬奥海坨山也是5到10毫米的降雨量。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日气温明显下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山顶地区，10月5日夜间至6日白天，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那今天呢，通过延庆区气象局工作人员拍摄的山顶监控画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出现了明显的降雪天气，雾气朦胧，雪花随风飘落，山间秋意斑斓，白雪点缀成趣，美不胜收。同时呢，今日降雪恰逢冬奥测试活动刚刚开始，最美冬奥城以海坨带雪盛景喜迎冬奥测试赛，也正是一个好兆头。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佳琪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主持人。 再来关注受到上游强降雨的影响，嘉陵江2021年第3号洪水已经在昨天形成，重庆长江干流水位也在上涨。为了应对新一轮的洪水过程，重庆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潼南、铜梁、河川等地高度关注过境洪水，加强巡查值守，果断疏散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同时，重庆市水利局已经协调长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上下游相关水利枢纽工程，尽力减少过境洪水对重庆的影响。美国政府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美国拥有3750枚核弹头，比2019年同期减少55枚。这是美国时隔4年再度公布核弹头数量。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拥有核弹头最多的两个国家，美俄两国核弹头总量约超过全球总量的90%。当地时间5号，美国科技巨头脸书的前雇员弗朗西斯·豪根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指认脸书及其旗下多款社交媒体产品正在伤害青少年群体，并且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动摇了美国的根基。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弗朗西斯·豪根是一名数据分析师，之前曾在谷歌、脸书等多家美国互联网巨头企业任职。他在脸书工作期间，发现公司在处理用户数据和运营策略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从脸书离职后， 豪根将这些问题爆料给了媒体，从而引发广泛关注。在五号的听证会上，豪根指责脸书及其旗下多款社交媒体产品正在对青少年群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对于一些热衷于在脸书分享照片和视频的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炫耀及攀比行为让他们深陷焦虑，这将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青少年因此自杀。豪根还指出，脸书滥用人工智能和算法向用户推送内容，同时却拒绝加强对虚假信息、仇恨言论以及违规内容的监管。在这种运营模式下，脸书与其旗下的社交媒体产品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动摇了美国社会的根基。豪根认为，正是脸书的不作为才导致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的混乱，以及今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豪根还指责脸书公司在明知道自己的产品存在问题和后果的情况下，为了谋求高额利润，选择故意向外界隐瞒这些信息。对于豪根在听证会上的指控，脸书公司方面目前一律予以否认，并回应称，豪根在公司任职期间并没有直接处理用户信息及儿童安全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并不准确。这已经不是脸书第一次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近年来，美国政府曾多次表示要对包括脸书在内的多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管，以应对外界对欧美互联网巨头侵犯用户隐私、传播虚假信息与有害信息的批评，但这些表态最终都不了了之。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我叫王志勇，是平谷区金海湖镇毛山后村的村民。在1996年20岁左右，我选择了回老家农村，培育了房价起梨的品种。现在房价起梨已是我们村的致富产品。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教师山肖朗，来到北京的大西南房山区石柱镇莽安村担任地级书记后，我和乡亲们一起积极开发平西红色第一村的老区旅游资源，以红带绿发展生态旅游。 我是怀柔区最北部喇叭沟门满族乡树学村村民陈明元。喇叭沟门满族乡山上长满了中药材仓库，移植到自己家里做试验，三分地就受益10000多元。后来仓库在全乡范围内推广种植，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冬梦之约》。 有一个冬季，穿过梦约会你我，一片片雪花飘落，是轻轻对我诉说。在这灿烂的时刻，